的锁，紧紧吸住你和我。 我从来未曾离开过，而你却变成了传说。 爱情故事分分合合，幸福路上多坎坷。 思念如星光洒满银河，我情愿困在回忆漩涡。 真心的对待过，彼此珍惜过，到最后分手变成结果。 牵挂如风吹遍每个角落，你不再是你，我还是我。 真心的付出过，彼此拥有过，到最后沉默变成结果。 相思的雨渗透每个角落，我独自静看花开花落。 爱情是把无尽的锁， 而你却变成了传说。 爱情故事分分合合，幸福路上多坎坷。 思念如星光洒满银河，我情愿困在回忆漩涡。 真心的对待过，彼此珍惜过，到最后分手变成结果。 牵挂如风吹遍每个角落，你不再是你，我还是我。 真心的付出过，彼此拥有过，到最后沉默变成结果。 相思的雨渗透每个角落，我独自静看花开花落。 真心的对待过，彼此珍惜过，到最后分手变成结果。 牵挂如风吹遍每个角落，你不再是你，我还是我。 真心的付出过，彼此拥有过，沉默变成结果。 相思的雨渗透每个角落，我独自静看花开花落。 相思的雨渗透每个角落，我独自静看花开花落。